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北京时间19:06:56，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刚才选取的这四句诗啊，来自白居易所写的《井底隐银瓶》啊。那么这段故事呢，后来发展成为了一部元杂剧，就是著名的文学家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的白朴所创作的啊，《裴少俊墙头马上》。这墙头马上这出戏啊，又今年啊，因为这个热播的古装剧《如懿传》是火了一把。在《如懿传》的这个故事当中，这出经典的墙头马上是几次出现，它与剧中如懿和乾隆的感情故事来了一次遥相呼应。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戏中戏，咱们来聊聊在《红楼梦》和《如懿传》当中出现的昆曲。非常有幸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北方昆曲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邵天帅，欢迎天帅。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选题策划人仍然是对咱们传统音乐非常执着的张欣。 大家好。 哎，欢迎张欣啊。还是提醒咱们听众朋友们，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啊，今天仍然是跟大家啊时刻来互动啊。今天张欣有提出给我们吗？ 有。 啊，好，那先把问题抛出。 元杂剧《墙头马上》的创作者是谁？刚才赵亮已经说了。 好啊，行。 但是大家能记住吗？如果没记住的话，就选一下吧。 好的。 A. 关汉卿 B. 王实甫 C. 汤显祖 D. 白朴。 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先问一下天帅哈，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歌，这是一歌一戏是吧？ 对、 这个、 是的是的 啊，这首歌是一首什么歌啊？我就听得挺好听的。 其实这是我们昆曲人做的第一首墙头马上的主题曲，根据戏来做的这首歌、而且这首歌的歌词我们还是按照白居易的井底隐银瓶所写。 也就是说跟这个那位作家一样啊，都是取材于啊白居易这首诗哈、啊。 对对对、而且我们排了一个昆曲的《墙头马上》，也是因为这首诗，我们才触动了这些热爱昆曲的文艺工作者，大家发出了对昆曲的情怀。我们把戏搬上了舞台，同时呢，也把这首主题曲搬上了我们的银屏。 就等于这个歌其实它是一个 用今天话说是有点像这个各种什么影视的推广曲一样，是吧？ 对对对，就是更能接近大众，让大众通过这首歌来了解我们的昆曲，我们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这门古老的艺术。 好。 不堪诸丝风平凡。 好，那今天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戏中戏吧，这个墙头马上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好吧？这张欣跟我们说说吧。这墙头马上好像这个跟这个探清水河哈，前两天我们刚做完这个探清水河的这个故事哈，他也是等于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小调嘛，然后被今天这相声演员用很时尚的方式，是吧？民谣风啊，这唱火了啊，这大家都知道这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了。这墙头马上，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 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小生叫裴少俊，他在去买花栽子的路上看到了，就是墙内花园里面的这位小姐李千金，那个两个人呢就一见钟情了，而且就一起私奔了。李千金就跟他回到家，偷偷的生活在他们家的，就是裴少俊生活的这个 后花园。 等于这个一见钟情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在墙头，一个在马上，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然后回去以后一起生活了7年，生了一对儿女。之后才被裴少俊的父亲发现。 好嘛，这保密工作做的真到家呀！ 裴少俊父亲就不承认这个儿媳妇嘛，就是逼着裴少俊写休书，然后裴少俊不得已写了，李千金呢，就离开了裴家，但也没有回到自己家。 对对，当时就是结婚的算是妻，没有结婚的不被父母认同的那就是妾。然后李千君也是这样，他是跟裴少俊在上巳佳节相见的。然后私奔的时候，李千君心里也是这样想，一旦我走出了我自己的家，我就再也回不来了。但是李千君没有想到的是，裴少俊真的是写了一个休书把自己休掉了。 对，休掉以后等于他后来是生活在道观里。 对， 是吧？ 是的，在安观里。 等到裴少俊被迫，就是他父亲逼着他去赶考，去考取功名，他考中了状元。中状元以后呢，就是见到了李千金的父亲，李尚书。李尚书的他们家的嬷嬷，就等于是李千金的乳娘，就认识裴少俊嘛，就说哎，这不就是我们家的 对，跟小姐跑了的那个小生。 对对对。然后李尚书就很高兴，就说要回来就认下他们。这时候呢，裴少俊回到家就跟他父亲一起想把李千金给请回来。然后李千金其实就是， 其实还是看着人家不是普通人家。 对， 那是那尚书的女儿，是吧？哎呦，这个嘴脸呐。 所以其实最后是内心是很悲惨的，虽然回来了，但是戏好像有很多个版本，有的就是欢欢喜喜回来的。 对对，但是我们看了这个白朴的墙头马上之后，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我觉得李千金很可怜。对，因为他是舍自己让大家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对，而且在当今这个社会来说，我觉得这个剧本更能跟现在去呼应，也能给女孩子们有更多的思考。 对，他其实是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母亲角色。 对，是 舍不下孩子。其实啊，我策划这期节目呢也是一方面因为当时那个如懿传播的特别热的时候，我就很想做这期节目，但那段时间我后来就出差了，就没有做。等我回来，后来我们做了一期探清水河，当时赵亮在节目里说了一句，说为什么大莲他会跟那个什么小六在一块儿，就是实际上也是因为他的父母缺乏对于孩子成长的关注。我当时一直心里特别感动。 就这个感动一直留到现在，我就觉得必须得再做一期节目把那个感动延续下来。 是这样是吧？ 对， 那你就是明白了，你这个主要是要批评一下这个裴少俊的这个父亲啊。来，那我就帮你批评批评啊。这个裴少俊的父亲呢，反正人家这个本来他就是创作的是诗是吧，源头就是白居易这首诗。 对， 但是现在不知道这个诗它是就是一个完全的文学创作呢，还是说也是听到什么这个真实的故事作为蓝本。 其实是这样的，白居易这首诗是告诫，因为他是在说唐代时候的男女可以一见钟情，可以随时去私奔，然后白居易写这首诗就是告诫女孩子千万要理智的去对待自己的爱情，去理智的对待自己的行为。对， 是的。 那么这个诗当中啊，就是这个谁啊，这个裴少俊他是何许人也？其实这家啊，咱要按照历史上说，可还真挺厉害啊。裴少俊的父亲嘛，就是这个 裴行俭 是等于是隋末唐初的这么一个官啊。那么裴行俭是谁呢？咱得这么说啊，大伙儿都听这个《隋唐演义》对吧？《隋唐演义》当中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人物叫裴元庆啊，这是一条这个好汉呢，因为都说是哪吒转世啊，就是特别的英武，长得也帅是吧？手使一对这个银锤，说300多斤，然后呢，他就多厉害呢？就是只有他能接李元霸的锤。就李元霸力大无穷，谁都打不过，只有他能硬接李元霸的三锤，就是特别厉害。那么裴元庆这个他是一个就是《说唐全传》还有《隋唐》这个里边创作的这个人物，他的原型叫裴行俭。裴行俭是谁呢？就是我们说裴行俭的哥哥。哎，那么在历史上呢，裴行俭的父亲叫裴仁基，他是一位隋朝的旧将，等于在隋末的时候呢，这个父子二人，就那时候那个裴行俭还没出生呢啊，这个裴仁基就带着裴行俭呢，就投靠了这个李密，就等于到了瓦岗山了，起义了。哎，但是后来呢，在跟王世充的决战当中，他们父子是被俘了，被俘之后又投靠了王世充，后来又想这个什么，又想这个反过来发动政变，又想干掉这个王世充，但是没能成功，就被杀掉了。就在这父子俩死去的那一年，等于这个裴行俭他是个遗父子，就等于哎，他是父亲和哥哥在征战的时候，他就是母亲怀了他，哎，就在这个父亲和哥哥死去那一年，这裴行俭出生了。但是呢，他就是没有这个什么，他等于那时候就算是军烈属啊，是吧？哎，烈士遗孤。他就被送到这个弘文馆学习，等于学文了，就没学武。哎，后来呢，经过这个科考，然后呢，考中了这个进士科啊，还是很不错的。然后第一份工作做的是后勤，等于是就负责军队的这个后勤。在军队的做后勤的时候，他就得到了苏定方的这个关注啊，也是当时的原来是一方诸侯，后来是这个大将嘛。因为苏定方是谁的徒弟呢？是李靖。你说这又绕回哪吒来了吧？你看人说哎，你说说书人为什么人这么编呀？是吧？为什么说他是哪吒转世啊？哎，因为实际上这个裴行俭是算李靖的徒孙，哎，是这么个关系。因为苏定方是李靖的徒弟，哎，是这么一个就绕回来了，哎，所以这个裴行俭，你想啊，人家这个祖祖辈辈的，对吧？人家就是这个前朝的旧将，又立过功，是吧？自己又是这个官，所以你想是吧？你一看这孩子是吧？你这哪儿来呀？直接把孩子变出来了，那这肯定是很不爽的呀，哎，这也可以理解哈。 对，在戏里其实裴行俭的戏份很多呀。就是把他塑造的， 对对，他在戏里是什么形象呢？ 其实裴行俭，他的形象应该说代表的当时封建社会， 就是非常势利。那个在对人凶狠的时候，真的是对你 翻脸跟翻书一样， 对李千金太完全不怜香惜玉，那个。哎呀，步步紧逼，逼的人真的是， 就是因为他在自身的情况下，他肯定是这样的，他不会为别人去考虑，毕竟他是一个臣嘛， 对，他然后求李千金回来的时候又那么能放得下，我也觉得 低三下四， 对，觉得服了。就是一开始我真的很讨厌这个人，到他求李千金的时候， 我又觉得这个人演的确实挺好的，就很滑稽。 是这样， 就是昆曲里面老 是 经常会有很多那种插科打诨的。 那他是作为丑角出现吗？ 不，他是老生。 啊，他是老生。 对对 对, 对、 哦，是这样哈。 而且这个戏呢，裴行俭就是属于一个展现多方面的一个角色， 嗯， 因为只有裴行俭跟张骞是作为这个戏的一个反面，或者说是一个节奏变化的一个角色， 嗯， 那小生跟旦角肯定是以爱情这条线 为 主，对， 哎， 然后再到他们难舍难分，再到自己的不得已， 嗯， 对， 这个张骞这个角色是不是有点像红娘啊？是吧？有点那意思吗？ 也不像红娘， 不是男版红娘吗？ 不是，就是张骞这个老头他是属于什么都明白的一个老顽童。 嗯， 对， 是这样的。 对， 那他在这段感情当中，他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从中起的作用是什么？ 他从中起的作用就是保护李千金。 嗯， 对， 就是他藏在他们家后花园，他可能负责帮着端饭啊什么的，一直 其实李千金在裴家这七年， 嗯， 应该最感谢的就是张骞， 哎， 因为所有的一切主意都是张骞帮助裴少俊来想出来的， 还是红娘。 对，其实我觉得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看的时候就是等于红娘这个角色在《墙头马上》这个戏里面被好几个人给分了， 分了， 对， 啊， 一个是李千金他自己也有一个 丫鬟叫梅香， 嗯， 对，梅香他也担负了一部分这种帮助，比如说传信啊这些，任务。然后呢，李千金要跟着私奔，其实就是张骞和那个乳娘一起想的办法啊，主要是乳娘想的办法，然后。偷偷住在后花园是张骞想的， 对，是 吧？ 是是，因为私奔的时候，乳娘作为从小抚养李千金长大的一个妈妈的角色来说，她很疼爱这个女孩，而且她也知道李千金自己面对自己的婚姻和她的爱情是根本不可能有一见钟情的，然后她当知道李千金自己的心意的时候，这个乳娘是通过李千金的角度去出发，她说我放你们去走。 嗯，所以这个戏我今天是看了很多的这个剧评哈，就是说，虽然它可能有不同的版本，有悲剧性结尾的，也有最终是团圆了，是吧？ 按理说基本都是以团圆的， 以这个为结束。 因为中国的这种五千年的文化都是以圆满的结局作为这个故事的收尾的。 对， 都是团圆，但是有的呢是欢欢喜喜回来的，像天帅他们演的这个版本就是心里带着很多的酸楚啊无奈啊回来的， 就是他会割舍自己的爱情，但是得到了我的亲情，我的父母能相认，然后两家姻缘是门当户对，我的子女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就其实就是今天我看这事儿吧，就是对于今天这个借鉴意义是什么，咱们就是具体事例具体分析哈。哎，咱且不说啊，他在历史上是比如说这个反对封建家长制啊，对吧？像你刚才说的，对于今天我们能够借鉴到什么呢？就是年轻人谈恋爱， 对， 一见钟情，它是一种这个情感上的一种波动，是吧？但是呢，你要为自己负责的话，你不应该说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您就藏起来七年好吗？孩子都生出来了，是吧？你说这事儿，你要早点沟通。你本来你就门当户对啊，你何出来啊惹出来这一出啊，是不是？ 但是是这样，李千金在认识裴少俊之前呢，他的父亲已经把他许配给另一家人了。 哦， 对，但是 所以他必须偷着来， 但这个人是李千金从来没有 见过 的。对， 哎，这还有一个包办婚姻的这个事儿。 对，是的， 哦，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更能告诉我们当今的女孩子们，就是慎勿将身轻许人。 哎， 对，要自爱。 其实这里边我觉得它透露出的一种时代的相隔在哪儿呢？就是你会发现啊，对于感情问题，婚姻大事，就是古代我们看到 父母与子女之间是没有沟通渠道的， 对， 是吧？你没有什么理由，你跟我谈什么谈？我安排了你就这样做， 对，只有服从。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反对的是这种情况，对吧？咱们你即便说你许配别人了，咱们可以谈谈嘛，是吧？也考虑一下利弊，对吧？也考虑一下这个情感，它也是做一个因素，对吧？你看我今天我相中这个孩子了，我有这个感情了，你总得聊一聊，是吧？我们以往对于这个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吧，这个叫儒家思想，就是理解它是有偏差的。为什么呢？就是以往说这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父母之命那就像皇上跟这个臣子之间的这样的命令一样，对吧？你在家你就是孝，到了朝堂上你就是忠，但是我们说如果你只是一味的听，那就不是忠，那是愚忠，对吧？你一味的去听父母，那也不是孝，那是一种愚昧啊，是一种愚孝。因为他虽然是不平等，是吧？这是儒家思想就这样的，是吧？你生下来你就是父母生的，你还讲求平等吗？但是他是对等的，就是你要去沟通的。我要站在子女的立场上，子女的角度上，我要跟我的父母去沟通啊。而我们往往就是把这个对等这种关系去忽略了啊，所以可能就造成了很多的矛盾冲突，是吧？甚至造成了这个社会问题啊。 其实反过来说，就是古人能把这样的故事写出来，跟现在当今去呼应，我觉得古人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是吧？ 对， 哎， 对， 反正这出戏呢，如果不是因为《如懿传》，可能我们今天还没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它哈。好，那究竟它跟《如懿传》是怎么链接的，是吧？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聊。咱们上半段呢，还是请张欣把咱们这个问题的答案吧，这个正式的公布，然后咱再把下半段的问题也提出来，好吧？ 嗯，好，答案就是白朴。我看发来微信的观众听众朋友们都答对了。下一半时段的问题是，杭州有一个白堤， 白堤， 这个白堤和以下哪位诗人或者说词人有关？A 李白， B 白居易， C 白朴， D 苏轼。 好，这四个答案仨都带白， 对， 不知道跟谁有关啊。好，这是我们下半段的问题啊。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方昆曲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邵天帅啊。今天我们跟天帅和张欣一起聊一聊戏中戏。刚才我们聊的是这个戏里边的这出戏啊，同时也是天帅他们重新用昆曲来拍的这个新的戏，是吧？ 是的，是的。 这个戏已经演出了吗？ 演出了，我们是今年的6月14号在正义祠戏楼首演的。 完了，你看这节目做完了，是吧？ 不是，还会演的后面。 未来还什么时间演呢？ 我们1月份会在长安大戏院会演这出戏， 是吧？好，那到临近的时候咱们还要再进行互动啊，我们要去观摩一下这个新排的啊，这个昆曲哈，抢头马上。好，那我们接下来的上半段啊就快要结束了，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听一个经典版的啊，这个是颜慧珠先生他的这一版的抢头马上，咱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见。 好， 我见过仙姑一枚， 股票指数打折啦！ 同样的指数，现在选天弘指数基金，价格更低，买的更多， 还可定期定投，攒到牛市。 好时机，早把握！天弘指数基金各大平台有售， 详询95046。投资需谨慎。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定和小二，豆汁儿必包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之知几断肠。 婵娟两鬓秋沾衣，挽着霜落远山色，相随西北风诗句未相识。 用声音回顾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赵亮。我们伴随着这一曲观其复版的墙头马上的这个宣传曲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方昆曲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邵天帅，再次欢迎一下天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晚上好。 这个咱们现在听到的咱们上半段提到这个宣传曲观其复版，观其复是什么意思？ 观其其实就是观其复兴，来自于老子道德经的物以并作，万物并作，物以观其。 哦， 对， 是这样一个 出处，就是相当于所有的一切都回归于原点一样。 哇，好有深意哈，非常的哲学。今天我们从墙头马上说到了戏中戏，因为这出戏呢在如懿传当中出现了跟这个如懿传里边等于是如懿和乾隆是吧，他们的这个感情故事有了这个 戏与现实的一种呼应啊。那我们看《如懿传》呢，这得便宜了啊，看了两出戏是吧？而且刚才这本来这稿子上没有啊，刚才我们聊才知道，天帅还参与到了《如懿传》，就是关于这个 戏曲 部分的这个创作啊。 对，是是是 啊。那你给我们讲讲这个整个这个制作的这个过程 啊？是这样的，就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我们接到了说去配一些关于墙头马上的配音戏曲昆曲，因为当时我们正在排关其父的墙头马上的昆曲，大家会觉得哎还挺有意思，而且当时是跟我们来说里边的很多戏曲的音乐也让我们来做，然后大家就觉得很新奇，而且本身在排墙头马上可能对这个东西的感情会更深，然后我们的作曲王天赐就在这个电视剧里的墙头马上做了很多的音乐部分，然后我们几个演员也在墙头马上里作为昆曲的配音也配了很多，几乎每一个包括金山寺啊，包括里边墙头马上的念白呀唱腔啊都是这样的。 哦，原来是这样哈。 对 啊，那这个等于就是音配像是吧，就是等于人家这个图像已经拍完了。 对对 对, 对、哦、是这样的。 好，那到底这个如懿传里边，因为我也没看这个电视剧哈，问问张鑫吧，你这个一直急着想做这节目，那肯定是人结合的不错呀是吧。 对，他在戏里面就是电视剧里面多次提到这个墙头马上，并且他们俩在比如说太后把这个如意给就是软禁起来他们俩见不到的时候，这个皇上还送了一本墙头马上的剧本给如意，这是等于是他们俩爱情的一个象征。我在就是看到这里面多次提到墙头马上的时候，我就大概的觉得这个戏的结局大概是什么样， 他得把他请回来是吧？ 不是、 不是 就是我是会觉得因为那个墙头马上这部戏里面他是爱情是等于幻灭了嘛， 对、 所以在如懿传里面也是一样的、也是爱情幻灭，然后如懿最后选择自尽了，他是最后在结尾的时候呢，如懿也还是站在他们两个经常相见相会的那个城墙那个上面，去站在那儿，然后这时候乾隆其实是在外面骑着马， 哦， 就等于还是墙头马上，然后如懿从城墙上下来， 又一次呼应是吧？ 对，城墙上下来，然后就自尽了。 哎呦，这个还是这悲剧显得很厚重哈，有这种彼此的关照啊。 是，而且我特意又去查了一下这个剧《如懿传》的编剧，是刘恋子。和《甄嬛传》是同样一个， 同一个人。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刘恋子他肯定是很懂戏也很懂音乐的，因为我也大概的之前我还做过一期节目是和米夏一起做的，就是介绍如懿传里面用到的琵琶曲，我发现他其实很多的戏里面关于音乐的词儿都是从原著里来的。 哦，是这样哈。好啊，那为这个电视剧的负责的精神是吧， 对， 要 点 个赞啊。咱们上半段结尾听到的啊这一段，这是这简称啊叫于演版是吧， 对， 于振飞和颜慧珠二位先生他们的这个墙头马上，这个还是很珍贵的哈。 对， 听人说这个是1963年 的， 它是属于昆曲电影是吧？ 对，它应该算是第一部的昆曲电影。 嗯， 对。 其实我觉得这二位他们来唱这个墙头马上也是挺唏嘘的，因为这个他们这也算是爱情也不是很开心对吧是吧有的人说是爱情悲剧，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这爱情什么样只有人家当事人去知道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颜慧珠先生，因为他是众所周知嘛，这是梅大师唯一的女弟子对吧，你按照过去的行当的这个规矩来说，那是不允许来收女弟子的是吧，但是可见梅先生对他是多么喜欢是吧， 对， 后来还让自己的班底也跟着这个颜先生来唱戏嘛是吧， 对， 所以 他啊，这个继承了这个人说这他是这个学的最棒的，是吧？ 是 这个无人能出其右者啊，学梅派艺术。 对， 但是人家就去唱昆曲了，是吧？那可见这个真爱啊，对吧？ 对， 事业爱情可能是这个一个比较综合的和复杂的这么一个考虑，是吧？ 对，嗯，大家其实可以有空的话，在网上找出这部老电影看一下。严先生在里边是真美，然后呢，于先生呢又那个风流才子的那个样子演绎的特别好。 对， 但是呢，其实天帅也是现场也是美极了， 美极了哈。 谢谢， 没关系，我们一月份我们还等着看呢，对吧？ 我觉得可以让天帅给我们大家先唱一段 啊，是吧？哎呦，这个之前没沟通啊。啊，好，那我们有幸现场聆听一下。 那我就唱一段我们观棋赋墙头马上最后一段。 好 啊，西呀啊。双双儿女把亲娘家叫，我怎忍把之情抛。 好， 此处 应当有掌声啊！ 嗯，谢谢谢谢。 心酸，听了心酸。 别心酸，说点高兴的事儿啊！这个语言版的《墙头马上》，这是作为昆曲电影，对吧？ 对。 那个年代我们说这个昆曲拍电影，好像还蛮是这个比较受人关注哈、啊，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文化生活、文艺作品没有今天这么这个丰富啊。 对对对对。 但是我要说的是，就是在今天，您能想象到吗？哈，这个之前我们也做过这个节目，就是今天我们仍然有昆曲电影能够到国际电影节上去拿大奖，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应该是2011几年，2016年，2015年， 2011年， 应该是2013年， 2013年就开始了，对吧？ 对对对。 这个项目就是这个，说到这儿还我跟这个谁呀、啊，天帅还有这个渊源哈，就是这部电影就是昆曲电影《红楼梦》，它的导演是咱们国家的著名的编剧龚应田先生。 对，龚老师。 对，我也跟龚老师呢学过编剧啊。 哦、 哎， 对。 然后天帅在这部戏当中演的是宝钗。 薛宝钗。 薛宝钗哈。 对。哎，我们是分舞台版、电影版、交响乐版。 哦， 对， 三个版本。 对，三部曲。 三部曲啊。 对，也是我们北方昆曲剧院力推的这个《红楼梦》。 嗯，等于我看到的是电影版。 对、 啊。电影版就是完全都是原班人马， 对 吧？对， 原班全都是戏曲演员。 哎，然后这部电影呢是获得了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大奖， 对， 是吧？ 是的、 哎。 然后我们得了一个天使奖， 是吧？ 对，还有一个金鸡奖的艺术片。对， 所以这个我们民族的艺术啊，我觉得哈，这个国际上拿大奖，更重要的是回到咱们国内哈，就是比较可惜的是，因为咱们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这手段去宣传，所以其实在院线上稍微一露头就没有了。 对， 我是想到院线去看，我也找不着影院，我也找不着场次。啊，都找不到。后来我是问了龚老师，等于后来他来做了一期节目啊，我就问龚老师，龚老师说，我也找不着。 不是，是这样的，因为院线好的院线都给电影。 对 对， 都给商业大片了。然 后戏曲的这种电影呢，本来它就是小众， 是， 对，它应该算是小众中的小众。 嗯， 然后我记得当时是有很多戏迷发起的。然后让电影院又单独给他们放了一次。 有这样的哈。 对。 哎，好，那我们就伴随着昆曲电影《红楼梦》的啊这一个片段来继续聊一聊《红楼梦》当中的戏中戏。 那张欣给我们介绍一下吧，《红楼梦》当中哪儿有戏中戏呀？这是《红楼梦》中人他们也经常串戏是吧？ 对对， 我其实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叫《音乐家眼中的红楼梦》。 哦， 据这本书统计，在《红楼梦》里边出这个演戏看戏的场景特别多，出现戏的一共有出现了40余部戏、 哦，这么多呢？ 对，光昆曲就有，比如说《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琵琶记》《续琵琶》《金钗记》《白蛇记》等等。 哦，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牡丹亭》。比如说，那个刘姥姥她进大观园的时候，他们这些女孩子还有宝玉他们，哎，有宝玉吗？ 有宝玉， 有一个喝酒行令。 对， 然后那个黛玉她就对词儿。就对的是牡丹亭里的词儿。 对，而且当时还有人说林黛玉跟那个唱戏的伶人很像，因为这个事情林黛玉回家还哭鼻子。 对，他这个林黛玉对的那个词儿呢，就是牡丹亭游园的一段，一会儿我们可以听一下天帅唱的。 好，他 对的 是，就 是 这一段游园是吗？ 是的。 听的这段不是游园。 对， 这是惊梦， 这是惊梦。 游园那段就是一开始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就等于是柳梦梅和那谁还没见呢，那个 对他跟春香第一次游自家的大花园。其实那个花园已经很破败了，但是因为杜丽娘的春心有一点点在萌动，所以她看到这个花园她觉得什么都很美，因为这是自然美。因为在词里面会说一身爱好是天然，就是杜丽娘最喜欢的就是这种自然美。 对，所以这个黛玉呢也把这个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一句 对 给在喝酒的时候给对出来了。 对， 这就是红楼梦当中的戏中戏，当然还有很多了，这是你觉得好啊。这个其实呢我们说作为戏中戏啊，你看这个如懿传它就特别好的运用了这种彼此呼应的哈，这样的一种写法啊。 是， 看来红楼梦已经在这样做了是吧？ 对，你不是学过编剧吗？肯定很多这个戏、 对，以后我得多学一学啊， 写法都是相似的吧。 对，这个以后要是写水上戏就让他们看泰坦尼克号、爱情悲剧啊。 对，那个还有西厢记在红楼梦里也 对，是宝黛读西厢的时候碧云亭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 那这一段在改编成昆曲红楼梦的时候也用了吗？ 对，我们这一段在读西厢的时候也用到这个西厢记的这个原词上。而且我们在舞台上展现的这个会把宝钗扑蝶和读西厢结合在一起。对， 我觉得西厢记它跟如懿传还有一个共通点 哦， 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他们都用了司马相如和 卓 文 君 的 爱情故 事典故，但是在天帅他们演的这一版《观棋赋》里面就 没有， 就是他比较节奏比较快，因为他是适应现代人的是吧？他就把很多的一些细节的就给删掉了。 对，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在做《观棋赋》系列的昆曲剧目，我们都是秉存着90分钟。来欣赏一个半小时是小剧场，而且我们也做了3年，我们有3个作品，一个是《莲香伴》，一个是《玉簪记》，一个是《墙头马上》。明年呢，我们会在3月份左右会推出的《望江亭》第4部。对，然后又说回这个《观棋赋》系列，其实我们更复古。其实我们是在追随着古人，但是我们离古人毕竟还有很远。但是通过我们在当今 青年人身上的一些东西的话，也会可以说它是一个创新。 嗯 嗯， 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他们在演《关机赋》系列的时候，尤其是这一版《墙头马上》，化妆上其实是有一些改变的。 对，其实我们说到改变，其实我们没有改变。 嗯， 我们请了顶级摄影师冯海老师做我们的视觉总监。 嗯， 这是我们非常比较感恩的吧，因为冯海老师是一个对戏曲特别热爱的一个人。 嗯。 而且我们当时是特别忐忑的去找到冯海老师， 嗯， 然后就说起我们的想法， 嗯， 说我们特别希望冯海老师能帮助我们， 嗯， 但是冯海老师当时什么都没有说就同意了。 哦， 然后我们是按照生平署的画像图去把这个， 哦， 复原这个画像图， 嗯， 我们的眉毛是弯弯的眉毛， 嗯， 眼睛是细细的眼睛，小小的嘴， 嗯， 而且我们在玉簪记里呢是把同光十三绝里边朱连芬老师的那个玉簪记的